把上册呢做一个结束，那剩下呢这个序论的部分呢，各位呢感觉起来会好像在上这个法哲学一样哦，全部都是讲一些抽象的一个法律理论，最主要是邱彦公老师跟骆永嘉老师呢一些法条以外呢，纯粹呢学说的一些体系架构。那么这个抽象理论呢，除了把它的内涵呢尽量用白话文的方式跟同学呈现，帮助你理解之外呢，最后呢我们会带你看几个题目呢，来熟悉一下这种的打高通的抽象理论呢，怎么样具体的应用到实际的案例里面。好，那承接呢上礼拜四我们所谈到的一个重点呢，那么呢在序论的第一个单元啊，介绍邱彦公老师的一个程序保障论。那么这个理论呢，基本的上位概念呢，先从所谓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切入。那国家为什么要呢设计民事诉讼这一部法典呢？那么目的是为了要解决纷争，定分止争啊。好，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所谓定分止争、解决纷争的目的呢？那么最主要就是呢，法院做成的判决，你那个判出来的东西后，要值得当事人信赖，双方当事人都信赖裁判的内容之后呢，两造的纷争才能真正解决。所以民事诉讼的目的呢，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并非呢绝对客观真实的发现，也不能够单纯的侧重在呢诉讼经济迅速审判的要求，这两个呢都不能够偏废了，应该要兼顾两者之余呢，还要达到一个所谓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只有当事人都信赖法院的判决，放弃救济的管道之后呢，两造的纷争才能真正解决。否则你判得再怎么快，或者判得再怎么正确，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满意、不服气，要提起上诉救济的话，那你这个纷争呢，搞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落幕。这就是整个理论的一个呢前导法理思想。民事诉讼存在的目的呢，是为了求得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大家都能够信赖的判决。好，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呢，怎么样做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开始呢，引申出所谓下位阶的操作型定义。你要达到所谓值得当事人信赖真实呢，那么必须贯彻呢三个呢最主要的一个配套措施。第一个配套措施，我们上礼拜四下课前提到过了，也就是所谓的贯彻诉讼法上协同主义、协力义务的要求。这是呢89年民事诉讼法修正的时候呢导进的一个法理思想。那很多章节法条的修正呢，都带有所谓的协力义务的观点。那这个礼拜四刚讲过，各位应该还不陌生，法院对当事人的协力义务、当事人对法院的协力，还有当事人相互间的协力义务，三角关系的体系架构呢，礼拜四跟同学介绍过了，今天不再重复。那么今天要看到的呢，是各位书上的第9页以下第二个配套措施，叫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那邱老师文章上进一步提到，你要呢让当事人信赖你的裁判，第二个你要做的事情啊，叫做呢要尊重他了，要把他当作贵宾 VIP 一样呢进到法院呢，想办法服务他呢，然后呢满足他的各种需求，保障他的一个程序主体权。那么诉讼法上一切的权能呢，你都要尽量的赋予他，保障他，让他充分行使。那么这个理论呢，本质上各位不难懂了，人呢你要让他心服口服满意呢，最主要就是让他尽其所言嘛，他想要讲什么，或者他能够怎么样主张权利，你就尽量依着他，让他充分的主张完权利之后呢，那么呢你所做成的判决他才会信赖。那这个将来各位从事实务工作就知道，理论呢大家都晓得，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啊。那插播一个题外话，各位将来当法官跟检察官都一样哦，当了大概超过呢不用太久哦，一般平均大概呢最多半年了。你当超过半年之后呢，你就会变得很没有耐心，不管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一样。虽然在教育的阶段大家都告诉你说呢，要尽量呢保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尽量让他有讲话呢或者主张权利的机会，要不要采纳你来斟酌，但是至少你要让他呢有主张的机会、讲话的空间。可是呢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了，有时候你开庭案件多好，时间有限呢，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底下还听当事人啰里啰嗦讲一堆废话呢，天马行空鬼扯一堆后，你会很火大的制止他，好一点的制止他，脾气差一点就直接骂他喽。 那骂一骂有时候呢，当事人跟法院间的司法信赖就是这样了。虽然客观上我们都知道他讲的十句话呢有九句真的是废话哦，可是当事人的观点就觉得说呢，你至少要让我讲完哦，我有这个表达意见的权利，你不让我讲完，你打断我说话，他会觉得说司法不公哦，你是不是拿了对方的红包，或者你很不尊重他等等。那这样呢，他对呢司法呢产生疑虑之后呢，就很难期待呢他对这个法院的判决或者地检署的处分呢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那这个逻辑呢，邱老师呢倒是讲得很详细，他认为说啊，你要呢安抚他的情绪啊，他有什么权利你尽量他主张，他有什么话要讲你尽量他讲，听不听信不信是你的一个个人斟酌问题，但好歹你尽量让他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你让他畅所欲言呢，能够做事都做完之后，如果还得到败诉判决的话，他老兄呢也比较容易心服口服了。所以这个所谓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保障呢，白话来说就是呢，凡是他在诉讼法上所有的一切权能呢，即便他很啰嗦他很无理，但只要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你尽可能的包容呢，让他呢充分的来行使跟主张。好，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呢，紧接着考试的重点就是，那请问你民事诉讼法上当事人的权利有哪些呢？哪些是他在诉讼程序进行中，身为原告被告，身为诉讼主体呢所能够享有的权限？这是第二个呢衍生的理论呢所要探讨的主轴。好，那么当事人程序主体权呢，一般来说呢最主要有六种情形，前面三个你自己看，非常简单，在第九页。辩论权什么意思呢？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让他有讲话陈述意见的机会，这个天经地义嘛，开言辞辩论就是听他讲，即便他很啰嗦讲的是废话，但是你还是能让他呢有一点时间呢畅所欲言吧，这就是他第一个程序主体的一个权利，辩论权。第二个在场见证权，看标题就知道了，开庭的时候都要通知你到场，调查证据期日呢准备期日也要通知你到场，反正哦，凡是法院呢进行诉讼的期日呢，除非呢有特殊的规范，否则都要通知当事人呢本人到场，或者由他的代理人到场呢保障他的在场见证权，免得他疑神疑鬼的觉得你是不是黑箱作业，为什么开庭都没有传我过来哦，这就是所谓在场见证的权利。第三个记录阅览权，就是我们班俗称的阅卷的权利啦，案件的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的书记官呢申请阅览卷宗，把根本案的相关的证据资料卷宗资料全部都影印出来呢回家研究案情。所以前面三个程序主体权呢非常好懂，各位标题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啊，真正会考的是第四到第六。四跟五呢这两个名词在邱老师的文章上经常出现，程序处分权跟程序选择权这两个名词，有的时候哦，邱老师在文章上面写的没有那么严谨，经常会混着用，但是严格的概念法学定义来讲呢，这两个名词不太一样，只能说的内涵大同小异了，但是从定义论来讲呢不尽相同，应该要请你先看程序选择权。程序选择权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概念，程序处分权呢相对的是一个比较下位阶的概念，这两个名词什么关联性呢？来，你先看程序选择权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书上所提的，你身为原告程序的主体呢，你有机会你有那个权利去选择说你这个案件所需求的纷争解决管道，你希望用什么样的途径解决你的纷争。所以同一个民事案件你可以怎么样呢？选择起诉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你也可以选择呢交付调解，或者可以选择仲裁啊，也就是你基于原告程序主体的地位，我们当然要赋予你呢可以自由选择呢纷争解决的途径。所以法律绝对不会强迫规定你说你有民事纠纷只能打民事诉讼来法院解决，绝对不会啊，你高兴想要仲裁或者想要找调解会调解呢通通可以哦。所以程序选择权呢是一个上位阶的概念，着眼的重点就是呢 当事人呢有这个权利选择说他这个纠纷这个案件要寻哪一种的纷争解决模式加以处理，这就是所谓呢程序选择权的一个概念。那么程序选择权呢有双重的一个意涵啊。第一个层次的概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纷争解决管道的选择。像刚刚所提的，你可以选择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呢干脆依照仲裁法呢，你不信任法官，你比较信任仲裁人，你就交付仲裁吧。或者呢你仲裁也不信任，你比较信任你们家区公所的乡镇调解委员会，你也可以去申请调解。这是程序选择权呢第一位阶的一个内涵。再来第二位阶的内涵呢，强调是那万一你选择了诉讼程序，程序选择权这个概念呢包含两个阶段的一个呢法律内涵。第二个阶段内涵是一旦你选择要起诉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之后呢，在诉讼程序之中你也享有呢程序选择的权利。这个后面下册你会念到民事诉讼法427条怎么讲呢，财产权的诉讼呢，如果你的标的金额超过50万的话，本来你应该要适用通常诉讼程序，但427说如果当事人愿意合意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的话，哎，从其约定。所以一旦你选择进入诉讼，诉讼的程序里面你到底要用通常诉讼呢还是用简易诉讼程序，你要求一个比较慎重的审判程序，还是你觉得求快比较重要，你用简易程序来审就 OK 了，你也享有了主导选择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严格来说，我们程序选择权的概念包含这两个层次内容。好，那这个名词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往前看第10页，程序处分权。程序处分权这个名词呢概念上是摆在程序选择权的下位阶的概念。怎么说呢，所谓程序处分权的定义就是啊，一旦你进入诉讼程序，像黑板上了，不管你进入通常程序也好，你进入简易程序也好了，反正呢你老兄如果最后选择呢要依照民事诉讼法打官司进入到诉讼程序的话呢，哎，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呢，我们民事诉讼法才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什么叫处分权主义呢，你可以自由决定诉讼标的要告什么，诉之声明要写什么，这是处分权主义的第二层次内容。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撤回起诉，要不要呢成立诉讼上和解终结诉讼，这是处分权主义第三层次的内容。终结诉讼与否你有主导的权限。再来，如果你是被告，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提起反诉，要不要重新开启一个诉讼程序，处分权主义第一层次的一个内容。所以程序处分权它的定义就是呢，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呢，针对程序进行的主导呢，主导权是在你身上，整个程序进行呢你居于主导权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先前在第5章所谈到的诉讼程序立法原则里面采的是当事人主义，细部的呢有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都是跟你强调一旦进入诉讼之后呢，整个程序的进行主导者呢其实是在原告、被告、当事人身上。所以程序处分权这个名词呢比较着眼在一旦你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呢，整个进行的一个主导地位呢是落在你的身上，你有自由的意愿可以决定说诉讼应否开启、审判对象的特定以及终结与否，当然也伴随着呢诉讼程序进行中事实证据的提出跟调查申请等等，凡此种种呢你都居于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就是呢学理上所谓程序处分权的一个概念呢它所强调的一个基本精神。好，以上的第4、第5呢这两个名词呢相关的概念我就跟同学简单的说明到这边。那当然你回家有兴趣要看细部的文字定义还有举例说明的话，这个再请你等一下中场休息花个10分钟时间把我们书本内容稍微的看一下这个文字的介绍。最后呢你看一下第6个权利，公正程序请求权。 这个名词要稍微跟同学提醒一下，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的所谓呢纯学理的衍生概念，而且算是一个呢比较新的一个理论。那么这个名词呢，大概都是留日派的学者呢，邱元恭老师他们呢比较常在文章上出现的，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名词呢了解，不然吼、哦、你看的邱派的文章看的会很痛苦。那么有时候看那个民宿研讨会学者的讨论呢，喜欢呢文绉绉跟你讲这些专有名词，所以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名词定义都搞不清楚的话，真的吼、哦、你有时候自己看补习班用书或者这些学者的期刊论文，甚至呢法研所考题的解答呢，你会看得痛苦万分。因此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晚近呢从德国日本呢引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研讨会，引进我国民诉学界的一个名词理论。好啊，什么叫公正程序请求权呢？当事人身为程序的主体呢，他享有的第六个主体权呢叫公正程序请求权，非常的抽象。你看一下文字的介绍，书上呢第一点先跟你谈问题的缘起。为什么要先跟你谈问题缘起呢？老话一句吼，你在接触一个抽象理论之前呢，千万不要急着那个红笔拿起来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画，那、啊、你红笔画完了再画荧光笔呢画十遍都没有用了。你一定要把问题的起源，也就是这个理论为什么要引进的背景，那个前导的问题背景呢了解之后，你看相关的学说讨论你才看得懂吧。所以书上的文字还真的呢整理了很多，因为这个理论蛮抽象的，从11页整理到16页。各位这个文字呢，如果你等一下课堂上听懂的话，回去根本连看都不用看，因为这个密密麻麻文字呢是很努力的，怕你自己呢学习看不懂呢，很努力的用繁复的文字尽量写成白话文呢，希望能够帮助你理解。所以如果说课堂上呢我们的口头的说明你了解的话，那将来考试的时候根本只要直接写关键字就好。这个书上啰里啰嗦的白话文翻译呢，同学回家如果没空根本可以完全不用理他。好啊，什么叫公正程序请求权呢？来，首先这个理论的起源呢，各位先了解一下这个理论的一个创设背景，就是啊，诉讼法的学者呢他说啊，所有民事诉讼的程序规范，来，一开始呢打高通呢跟你讲一些呢很好听的理论。什么样理论呢？来，诉讼法学者先丢一个问题请问同学，他说啊，整部民事诉讼法所有的制度啦，从第一条到第640条啦，整部民事诉讼法任何的法条或任何的制度之所以要规定，之所以要存在，目的在哪里呢？那学者就说，目的不是为了法院审理案件的方便，而是为了保护当事人。这个理论相信你都听得懂，讲得很好听吼，满口的仁义道德了。反正它的重点就是说呢，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这些制度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便利法官、便利法院来审案，这一部法典不是为了法官、法院的便利而存在的。那它是为什么存在呢？为了要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存在的。好，那同学问，讲这么好听的话干什么呢？接着理论呢往下推导出来了，既然所有呢程序规范、程序制度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存在，因此呢我们概念法学领域里面就导出了一个理论。来，什么样的理论呢？既然所有的法规范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呢我们就要推翻传统实务的两个理论。各位要了解呢，创设这一套游戏规则呢，学者的目的就是要 打破我国早期实务的一个借鉴。早期有一些司法院的解释跟老一辈学者的教科书里面呢，它有一些传统通说见解，这个传统通说见解呢，现在的学者就要想办法打破。那什么样传统的学说见解呢？来，第一个呢，传统的通说，我们认为呢，来，各位看一下这两个标题，你大概就知道引进这个理论的目的在哪里了。各位，你大三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呢，这边有两个叫做呢早期实务跟学界的通说。第一个通说是什么呢？法院职权主义的一个相关事项，当事人没有请求跟救济的权利。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讲过，民事诉讼法呢原则上采当事人主义，例外的时候兼采职权主义。那职权主义有三个内涵：职权调查主义、职权探知主义跟职权进行主义。这三个名词前面在诉讼程序总论讲过，各位应该还有印象。那其中第三个名词职权进行主义，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呢？职权进行主义的定义就是啊，程序事项、诉讼指挥的事项，主导权例外在法官身上。譬如说什么呢？辩论的方式到底是要合并辩论、分别辩论，还有什么呢？其日期间的指定。看黑板上的举例，各位记忆应该回复了，这一种叫诉讼指挥事项，诉讼程序进行的技术事项，例外的由法院主导。所以呢，法院呢可以呢，法官决定辩论的方式，你们人这么多，到底要分别辩论、合并辩论，我来决定。下次开庭到底是11月10号还是15号，我来决定。这种什么辩论方式啦、期日期间的指定等等呢，概念上就叫做诉讼指挥权的相关事项，例外的改采职权进行处理，由法官加以主导。这是我们前面呢在诉讼程序总论呢所提到过的。好，既然如此的话，这个理论相信各位接受起来没有问题。对啊，这一些呢有的没有的琐碎的事项呢，主导权在法官身上。可是邱老师他们就硬是要突破这个理论，怎么突破呢？来，研究所怎么考你呢？那请问你，当事人得否请求法院说，报告法官，我觉得这个案子呢分别辩论隔离开来问比较好，当事人主动请求法院呢，请他尊重我的意愿，我觉得呢分别辩论比较好，我有没有请求分别辩论的权利？或者你举一反三，题目可以怎么问你呢？当事人对法院期日的指定不满意，报告法官，我礼拜一很难请假哦，你为什么每次停期都要指定礼拜一啊？我可不可以呢请求说指定非礼拜一的停期？或者是说呢，我针对你的处分行为，譬如说法院就硬是要呢定辩论的方式叫合并辩论，或者硬是不改期啦，我就是要定礼拜一开庭，看你怎么样。针对呢你无视于当事人的请求，还是坚持行使你的诉讼指挥权，坚持定辩论方式定期日呢？ 当事人对你定的这个期日呢，能不能就近？比如说，我都拜托你了，我礼拜一不能请假了，请你改个别的日子。你老兄就是坚持说我要定礼拜一的停期，这种传统上属于法院职权进行主义的事项，当事人能不能加以救济？我能不能向上级法院主张说，你看他停期给我乱定，我礼拜一就是不能来开庭，为什么他坚持要定礼拜一呢？这样子呢，能不能够呢向上级法院呢声明不服加以救济？针对这个问题，传统的学说实务一概才否定说。为什么才否定说呢？理由就是黑板上讲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叫做呢例外改采职权进行主义的事项，这些叫诉讼指挥权相关事项，本来主导的地位就是在法官身上，本来就例外的由法院加以主导呢采取职权进行主义。所以传统通说，各位看补习班用书或教科书都告诉你呢，职权进行主义的事项呢，当事人无请求权，你没有呢任何呢请求他呢定辩论方式、定期日的权利，你的请求是仅供法院参考，法官不一定要理你。同样的，这一种呢诉讼指挥的事项，你将来也没有救济的权利，你不可以呢向上级法院主张说什么开庭呢不要定在礼拜一，那么呢导致呢你获得败诉等等哦。这种呢诉讼指挥进行事项，所谓的处分跟裁判呢，不得成为当事人救济的对象，这是传统通说的一个见解。可是现在在呢留日派学者的一个理论引进之下呢，这个见解被突破了。怎么突破呢？你看邱老师他文章就会写到，依照公正程序请求权的理论重新思考，应赋予当事人呢对这种呢诉讼指挥事项享有积极的请求跟救济的权利。为什么呢？这个理论不难懂，理论的根源就是啊，所有程序规范。这个打高空的理论怎么含摄呢？推一遍各位就懂了。你的前提理论是说，所有民事诉讼法规范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权益而存在。既然如此的话，这个什么辩论方式的指定，204条、205条，期日期间的指定呢，151条以下等等，这一些也叫做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这一些规定的上位概念，应该也是要从保护当事人权益出发。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切入，那纵然是职权进行主义事项，纵然是诉讼指挥事项又如何呢？纵然是法院主导的，法院在主导的过程中也要尽力做到当事人权益的保障。所以呢，邱老师他们理论怎么讲啊？这一些所谓的传统上诉讼指挥的事项，法院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当事人的请求者呢，应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所以在公正程序请求权理论之下，第一个问题依照邱老师他们的见解变成肯定说，肯定当事人可以积极请求法院尊重他们的辩论方式选择，尊重他们希望指定的期日期间，我当事人有积极请求的权利。虽然主导的地位还是在你法官身上，但你法官在做决定的时候，除非你有正当理由呢，你才可以拒绝我。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话，那么呢，应该要赋予当事人救济的一个权利。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上面，依照邱老师他们结论变成，不但有积极请求的权利，而且呢，针对法院诉讼指挥事项进行呢，如果有不满侵害到你的权益的话，你还享有一个救济的管道。这就是所谓公正程序请求权的概念，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通说，认为说呢，职权进行主义事项，当事人完全没有呢智慧的一个余地，完全不能加以请求跟救济，这样的一个传统见解呢，被这个理论呢给突破了。再来第二个呢，好用的地方在这边，这个万年考古题也是每一本补习班用书都会提到的。旧的通说见解认为呢，当事人有知法的义务，所以因为法院的疏失所产生的不利益呢，应由当事人呢自行加以承受。来，什么意思啊？各位看一个万年考古题就知道，能够考的方式很多，黑板上举的例子只是冰山的一角，最常见的一个万年考古题。 这些东西你不要被懂它的问题之后呢，你自己考卷上都能推论来什么万年考古题啊？请问你，如果法院一时不查，误载上诉期间，上诉法律的规定是要在20天的不变期间内吗？440条规定。那假设有个书记官很迷糊哦，打字的时候打错了，上面写说上诉应该在200天内为之，把20打成200了。法院误载的结果啊，当事人笨笨的，真的拖到第200天才提起上诉。那请问你，这个上诉是否合法？各位，关于这个问题呢，所有最高法院的判例，如果你小六法够大本的话呢，你翻到了二审程序440条这个条文后面，一定会列一堆的判例，怎么讲呢？说法院误载上诉期间或误载再审期间，那么上诉跟再审期间依旧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因为人民有知法的一个义务。所以虽然法院不小心写错了，把20天写成200天了，但是上诉期间还是以20天为准，不会因为法院写错就变成延长了上诉或再审期间。所以这种法院的疏失呢，所生的不利呀，在人民有知法义务的一个前提之下，不利益还是得由你老百姓当事人自行吸收。你不能在那边 argue 半天说啊，因为我信任法院的记载，所以我才拖到第200天才上诉了，没有这回事哦。因为呢，人民有知法的义务，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呢，就把你压死了。所以这种问题呢，依照传统的判例跟学说通说的见解认为呢，不利益应由当事人自行负担。好，可是呢，在公正程序请求权之下，这个问题的解释又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方式呢？来回到这个前导的法理思想，公正程序请求权核心的概念就是呢，所有的程序规范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然后又加上一句话，不止如此啦，需要照顾当事人、保护当事人的，除了法律制度之外，也包括法院的行为。反正我们这一套的理论讲得很漂亮，所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有所有法院的行为呢，都要站在保护当事人为前提之下去做思考。所以这一顶大帽子扣下去，答案就改了，改成什么呢？既然所有的规范跟所有法院的行为呢，都要尽量朝向最有利、最惠当事人保障的原则，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权益而存在的，所以你思考第二个问题呢，法院疏失所生的不利益，那就不应该责由当事人承担。这个学理上呢，有出现过一个专有名词，各位可能会在其他的补习班的用书里面看到，由公正请求权的法理呢，可以导出所谓最惠待遇原则了。现在就不用背口诀背得这么辛苦了。为什么从公正程序请求权的法理导出这个名词、这个原则呢？这个名词其实有够简单，就是呢采最优惠当事人的方式去做解释。因此，法院的疏失所蒙受的程序不利益，不应该由当事人自行吸收，要朝最有利当事人的方向去解决。所以结论反而变成说呢，在当事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前提之下，譬如说他的本人诉讼没有委任律师专业的代理人，在毫无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呢，这种法院疏失所蒙受的不利益，应该例外的解为说呢，不利益不能由当事人承受。所以你要例外的解为说呢，哎，他的上诉期间就照你误载的200天来做计算。这就是学理上所谓最惠待遇原则呢，它的上位阶的观念就是从公正程序请求权呢这样的一个理论所推导出来的。好，所以看完之后呢，最后收尾来做一个呢翻译。好，这是从呢日文翻译过来的。为什么这个理论叫公正程序请求权呢？当然各位写考卷哦，写专有名词就好，只不过白话文翻译请你注意一下，不难懂了。黑板上白色粉笔这些阿里阿扎的理论跟举的案例呢，要凸显的两个问题你了解之后呢，那为什么这个名词叫公正程序请求权呢？ 公正程序请求，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老百姓人民呢有请求法院呢用公正的程序规范保护他的一个权利。所以什么叫公正程序请求权呢？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呢，在诉讼程序进行中，老百姓呢有请求法院呢照顾他保护他了，有点类似像你民法念的什么呢，诚实信用，这个所谓附随义务里面呢通知保护照顾的义务。民法上呢有所谓的契约义务，有叫附随义务，就是在之关系的当事人呢有什么通知啊保护照顾的义务。民事诉讼法这一套理论长得就跟民法那个附随义务的理论很像，我老百姓进到法院，在审判程序进行中有请求法律跟请求法官呢保护我的权利。啊，什么叫请求法律的规定保护我？最落实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啊，什么叫请求法官保护我呢？最主要处理第二个问题。法官既然要保护我的话，啊，法官乱写写错上诉期日呢，这个呢不利怎么会由我来承受？同样的第一个问题，我请求立法者请求法律规范保护我呢，所以呢任何的法律规范都应该朝向对我呢有利的方向来做解释，所以应该要赋予我呢可以请求呢指定期日请求辩论方式的一个权利，不因为你是职权进行逐利的事项而受任何影响。所以各位把这些名词的理论呢对照黑板上所要处理的问题跟案例呢，脑袋稍微转一下，这个抽象的概念呢你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这就是呢第六个程序主体权呢晚近在学理上所引进的公正程序请求权的概念。好，那么呢这个所谓当事人程序主体权保障相关的内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这边。那反正结论就是充分让他行使这六个程序主体权，充分让他呢行使完自己的权利之后，法院所做成的判决他老兄会比较容易信任啊。好，紧接着你来看第三个配套措施，同学翻到16页以下，这是呢三个配套措施里面最常考也是最重要的。礼拜四呢在黑板上呢各位的笔记曾经抄过，第三个配套措施就是啊依照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的这个理论呢妥善的应用各种的法理呢来相对应于呢受裁判的事件。好，那什么叫做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呢？这个名词今天是第三遍讲了。这个名词的概念就是呢邱老师强调不同的纷争事件有不同的类型特色，那么你要因应各个不同纷争事件的类型呢妥善的应用不同的法理来加以解决。讲白点，用对法理最重要，要量身定做，要为了这个纷争事件的特色呢量身定做出一套最合适这个纷争事件的一个呢法律规定跟法理的解释呢来加以应用。只有在你用对法理的前提下，判决的结果才容易受到当事人信任。各位，这个理论呢其实说穿了也不难懂了。判决怎么样才会让老百姓信任呢？邱老师白话文的讲法就是你要用对法条，用对法理去判，用对条文，用对理论去判，判出来的结果后才容易值得当事人信赖。所以所谓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这个专有名词，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要因应各种不同纷争事件的类型呢妥善的去设计出一套呢可以相对应的法律制度法理规范来加以函涉加以适用。只有你用对法理呢用对法律之后所做出来的判决内容呢当事人才会信赖。这就是呢追求值得当事人信赖的裁判第三个配套措施，必须要贯彻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呢妥善的应用正确的法律跟法理呢来解决相对应的一个纷争事件。好，那么这个呢上位概念懂了之后，同学保证会问，听是听得懂啊，每一个纷争事件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量身定做，选一个呢最合适的法律跟法理呢来加以适用啊，这样写出来的判决当事人才会信赖。讲大家都会讲，可是呢问题来了， 民事诉讼纷争的类型呢，成千上万，光是什么呢？物权的诉讼就好几百个了。地上权跟地役权不一样，然后呢，所有权跟占有又不一样，所有权里面有什么共有关系的诉讼，还有什么分割共屋的诉讼等等。啊，每一种的民事案件，如果都要独立成一个类型加以规范，那民事诉讼法至少要十万个条文才够哦。因为你每一个纷争事件都要量身定做一个条文，想也知道不可能。所以同学呢，每次都会问说：“啊，我考试怎么办啊？难道呢，我要把邱老师的每一篇文章都念过一遍吗？”各位不用哦。邱老师曾经在《越淡法学》杂志呢，从大概1988年开始到1992年间，各位呢有空回学校图书馆呢，你就到那个杂志去翻一下。大概邱老师文章写的最勤劳的、密集的，在1988年到1992年呢，这大概4-5年的期间，他每个月在《越淡法学》杂志连载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叫做呢《民事诉讼的纷争类型的整理》。譬如说，他这个月会写一个叫“给付租金诉讼”，他就跟你分析说：“哦，给付租金这个类型有什么特色？所以我们法理要怎么用才能够解决这个类型的纷争？”下个月换写说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诉的特色，在下一个月换写了给付违约金的诉讼。所以同学呢经常问说，难道我要在后面追着跑后，每写一篇文章我都要看吗？各位吼，理论上是如此啦，但是考试上呢，邱老师算是很有良心的。什么叫理论上是如此，考试上不用呢？理论上如此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考研究所的话，那你真的要跟在邱老师屁股后面紧抱他的大腿，他写过什么文章你都要看熟，用背的要背下来。譬如说给付租金之诉有什么特色啊，分割共有物有什么特色啊，违约金有什么特色，他写什么你就一一的去整理每一个类型有什么不同的琐碎特色，自己呢做笔记。还好呢，他只会出在研究所，只有研究所的考题呢，出题者才要求你说呢，每一个类型都要念得这么细。国家考试不用哦，国家考试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呢，你一定会得忧郁症哦。这个文章这么多，几十篇呢，一直写下去，将来上百篇，你光整理都整理不完哦。所以国考呢，好加在大家不会考你这么琐碎这么细，国家考试考的是一个基本原则。什么叫基本原则呢？各位啊，你不需要呢去针对这成千上百种每一种琐碎的类型呢去看文章整理它的特色，不用。国考不会这么残忍，国家考试邱连公老师只要求各位懂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在书上呢17页以下所看到的，你至少要懂一个最粗浅的二分法。什么叫最粗浅的二分法呢？看到一个民事纷争的案件，我们在律师司法官的考试只要求你分得出这个事件到底是诉讼事件的性质，适用诉讼法理，还是说非讼事件的性质，适用非讼法理。我们只考你，只要求你做最粗浅的分类，没有人叫你分到这么细去区分违约金的诉讼跟给付租金诉讼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倒是不用了，因为这个你要每一篇文章看太痛苦了，考研究所才需要。国家考试我们只要求你最粗浅的，看到一个题目，看到一个案例，你只要能回答这个类型的事件到底叫诉讼事件还是非讼事件就好了。那为什么这样考你呢？因为你看一下17页，在诉讼法的领域里面，各位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什么样的一个基本常识呢？各位都晓得，民事的事件呢，在处理上面，我国法呢上面有2部呢主要的法典。来，哪2部主要的法典呢？ 这个很多的大学呢并没有开非讼事件法的课程，那国家考试大概除了公证人呢跟以前的司法事务官要考非讼事件法之外，律师司法官的考试也没有要考非讼事件法，所以导致同学呢对非讼事件法这一部法典非常的陌生。今天刚好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身为法律人呢你应该要懂得一个基本常识。什么常识呢？我们国家在处理民事的纷争事件的时候呢有两部程序法的规范，第一部就是你现在念的民事诉讼法，还有一部叫非讼事件法。那同学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即便你大学没有念过非讼事件法，但你心里可能有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同样都是民事案件，为什么要拆成两部法典？为什么不统一规定在一部民事诉讼法，全部依照民事诉讼法解决就好了？为什么在民事诉讼法之外还要设计一部非讼事件法来加以处理呢？这就是立法者呢贯彻邱老师所谓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的想法。因为立法者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纷争事件这么多，民事案件这么多后，每一种案件的性质特色不一样，如果统一塞到一部法典规范，难免呢会有所谓呢不协调的情形产生。所以立法者的上位概念就是，我们要区别呢民事案件的性质呢，依照案件性质类型的不同呢，分别呢量身定做规范不同的法律呢来加以应用，这样才算是一个比较健全的法规范制度。那这样的一个思想本质上就是落实邱连公老师所谓的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不能够用一套统一的标准呢适用在所有的民事案件，一定要呢量身定做，依照民事案件属性特色的不同呢，那分别规范呢比较合适的法律来加以处理。只有呢因应事件类型的特色，分别呢适用呢最合适的法律加以审酌，那这样做成的判决呢才能值得当事人信赖。所以在这个前导法理之下，立法者就说了，我们呢先用最粗浅的二分法，把人世间所有的民事案件粗略的分成诉讼事件跟非讼事件。啊，为什么这样分呢？想也知道，分到诉讼事件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那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就是所谓的诉讼法理，用诉讼法理加以解决。相反的，如果某一个案子被你定性成非讼事件的话，那当然就是用非讼事件法加以解决。那非讼事件法的规定呢，学理上称为非讼法理，应用非讼法理加以解决。因此国家考试唯一要考同学基本观念，就是你看到一个题目，请你在考卷上判断这个题目的性质要定性为诉讼事件还是要定性成非讼事件。因为你事件类型的定性不同呢，后面所适用的法规法理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会考你很细，不会考你细到说违约金的诉讼跟给付租金诉讼哪里不一样，不会考你这么细的。但好歹你要写得出来哦，给付租金的诉讼性质上是诉讼事件，那分割购物之诉性质上是非讼事件，应该依非讼法理。好歹你这个最粗浅的二分法二元论的区分呢，你的观念必须要清楚。所以呢第三个阶段我们就来谈十七页以下这个民事诉讼事件跟非讼事件二元论，两种事件如何区分，以及两种法理有何不同。好，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各位看回十七页，刮胡二呢首先劈头呢考试的重点来了，看到一个题目啊，我怎么判断它是诉讼事件依照诉讼法理还是非讼事件依照非讼法理呢？直接看通说的见解。通说见解，各位把第一句话圈起来，我们现在采邱老师的一个见解，认为呢类型的判断是以讼争性的有无作为判断标准。很好懂啦，各位听完之后你就豁然开朗，知道立法者为什么这样规定。什么叫讼争性的有无啊？立法者就说，有些民事诉讼的类型特色叫做 有对立的当事人。所以什么叫讼争性的有无呢？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有没有一个对立的当事人啊，有当事人对立的，也就是双方当事人有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这个叫有对立的当事人，学理上就称为有讼争性。所以讼争性三个字的定义就是呢，存在一个立场主张跟你相冲突不一致的对照当事人，两个当事人之间如果立场主张意见不一，就叫做有冲突、有讼争性。反而是有讼争性的案件就被定性为呢诉讼事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诉讼法理，90%以上的案件都是如此。譬如说什么呢？返还借款100万，哎，为什么会有返还借款100万啊？一个要钱，一个不还，哦，一定是两个人都不拢呢，对到底有没有借款法律关系的存在呢产生争议，一个要钱，一个呢不还呢，有对立性、讼争性存在的前提下，才会呢构成所谓民事诉讼事件。所以返还借款100万之诉当然是依照民事诉讼法来处理，理由就在这边。相反的啊，什么叫没有讼争性啊？非讼事件法同学法典够大本，你翻来看就知道，非讼事件法好几个章节，这些章节共通的特色都是针对没有讼争性的案件。譬如说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假药收养役，民法1079条申请法院收养认可事件，这个你想就知道，收养认可的事件不仅没有对立的当事人，反而是两造当事人立场一致，甲好喜欢乙，乙也好想被甲收养，我们共通一致的想法就是拜托法官赶快裁定准许我们收养吧，我们好想赶快发生呢父子关系。同样的道理也是，第二个常见的非讼案件是什么呢？公司设立登记。公司的设立登记呢，在非讼事件法上面也有专门的一章，就是在跟你介绍法人的登记，依非讼事件法的规定处理。为什么？公司要登记，所有的股东大家有志一同，大家出钱成为股东，就是希望公司赶快设立完成，赶快去外面营业赚大钱呢，把利润分配给我们全体股东嘛。所以呢，公司设立登记事项不仅没有对立当事人，反而所有人呢立场口径一致，赶快把公司设立完，我们等着呢要公司营业要赚大钱的所有的股东、所有的董监事都希望公司赶快设立完成，根本没有所谓对立当事人存在。因此呢，学说理论上就认为呢，没有对立当事人存在的事件，为什么要特别独立出一部法律来规定？理由很简单，各位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啦，没有对立当事人存在的事件，制度的设计一定是要求快求迅速，哎，大家都没有争执的事件，你还要不要准备程序书状先行，还交过来言辞辩论呢？神经病吼，根本不需要。没有对立当事人存在的事件，赶快把程序跑完，特别需求一个迅速经济的一个程序机能。所以呢，必须呢另行独立成一部非讼事件法的规定，让它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上面呢朝向所谓呢程序呢利益的观点切入，尽量设计一套迅速经济的机制呢，赶快处理呢细争的民事案件。所以这种类型的事件不应该把它跟有讼争性的民事案件呢画上等号，否则如果呢不加以区分，大家都是用同一套标准来进行案件的审理的话，反而会旷日费时呢，没有办法因应该类型事件的一个特色。所以从这个简单案例，同学就知道为什么同样是民事事件，我们国家硬是要分成呢民事诉讼法跟非讼事件法两部法典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啊。上位阶的概念就是邱老师那套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好，这个原则看完之后呢，同学请你注意一下17页通说见解的第一句话，以讼争性的有无作为判断标准，请你注记在书本旁边两个字，叫做原则。 原则上是以有没有送征信来做判断标准。那同学去翻最近这几年的法研所跟国考考题，就知道考试专考你例外，因为原则太简单了，你就看有没有对立当事，有没有送征信就好，这个大家都会。那什么叫例外呢？来，请你翻到18页，这个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同学，请你用力的能背多熟就背多熟吧。所谓例外指的就是有些案件它是有送征信的，但是某一些有送征信的案件，透过学说理论跟判例的见解呢，把它导向成为非送事件，仍然适用非送法理呢来加以解决，所以这个叫例外啊。例外没有别的，完全是委由学说跟实务呢来加以创设形成，所以同学只好多看期刊论文呢，多做整理呢，把它记下来，如此而已。那现在目前广泛承认学说呢，讨论了几十年形成共识的，就是各位书上18页所列的这7种类型。反正例外呢，基本上它强调就是啊，有些案件明明有送征信，但例外的呢却评价为非送事件。在看到例外的类型之前呢，来，你先看刮胡四。你要比较好背呢，是有技巧的哦。背书不是叫你蒙着头就硬背哦。你知道整个理论的背景之后，背起来会比较轻松。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明明有送征信，我却还是要透过学说，硬是把它解为非送事件呢？那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得先了解到底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有什么区别，也就是你得先了解啊，一个案件被筛成诉讼事件，适用诉讼法理的结果呢，跟它被筛成非讼事件，然后适用非讼法理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各位书本上呢，18页以下，我们呢详细跟你列了一些表格呢，观念的对照，对照什么东西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跟非讼事件法哪里不一样，也就是跟你对照说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哪里不同了。来，不同的地方很多，但是考试会考的，各位只要看4个地方就好了。来，第一个呢，会考的重点是在18页处分权主义。诉讼事件诉讼法理呢严格遵守处分权主义啊，什么叫处分权主义，不再重复先前讲过。但是如果是非讼事件非讼法理的话，适度的排除处分权主义。怎么个排除法呢？最主要是排除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审判的对象呢，诉讼标的跟诉致声明呢，法院有时候可以依照职权来认定，不受当事人声明的拘束。所以你看一下非讼程序那一栏里面阿拉伯数字的第二点，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声明的非拘束性。什么意思啊？非讼事件法的规定说，法院在做非讼裁判的时候，可以本于职权呢自由裁量形成法律效果，不受当事人声明主张的拘束。譬如说最典型的叫分割共有物之诉，分割共有物之诉为什么学说上一致认为它应该是非讼事件，适用非讼法理呢？因为分割共有物的诉讼里面，共有物的分割方式，法院得不受当事人声明的拘束，依职权妥善决定最合适的分割方案。你原告声明说要分到东边土地，法院可以不理你后，直接把西边的土地判给你，通通都合法，这个叫声明的非拘束性。那有这个理论适用的前提，一定是在非讼事件适用非讼法理才有相关的理论。再来第二个区别，你看一下19页，辩论主义跟职权调查职权探知主义，这也是诉讼事件跟非讼事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怎么讲呢？诉讼事件诉讼法理要严格遵守辩论主义。什么叫辩论主义啊？事实证据都要由法院，都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才能采为判决的基础，法院是不能够职权调查事证。但是非讼事件法反过来规定，非讼事件的特色我们刚强调过了， 欠缺送征信的案件，我们就是要求快求迅速。所以非送事件法立法者怎么讲啊？案件要跑得快，最好的方式就是呢，不要管这些愚笨的当事人在讲什么哦。法院呢，你写判决书、裁定书，需要什么事实证据，你最清楚，那你就自己跳下去职权调查、职权收集就好了。所以事证的收集由法院职权为之，才能够收到迅速经济的效用。因此非送法理的特色就是事证的调查呢，完全排除辩论主义，法院都可以职权跳下去收集相关的事证。这是诉讼事件跟非送事件第二个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再来呢，你看第三个不同点，翻到20页，来这个20页里面呢，你看一下呢，对立当事人的这个栏位，来什么意思呢？诉讼事件呢，基本上采的叫刑事当事人主义，这个名词观念我们之前讲过，今天刚好复习一下。什么叫做诉讼事件采的是刑事当事人主义啊？来，很快复习一下民事诉讼法所有法典的规定，只要提到当事人都是专指刑事当事人。所以民事诉讼法168条说，当事人死亡者诉讼程序停止，那个条的当事人专指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死亡而言。所以简单来说啊，整部民事诉讼法规范的主体是以刑事当事人为主体，所有的法规都是为了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量身定做的。所以法条提到说当事人怎么样怎么样，当事人有什么样的权利，那个条文所谓的当事人都是专指刑事当事人。可是非送事件法不一样，非送法理的第三个特色，这个在非送事件法立法理由批头就写了，特别兼顾实质当事人，也就是所谓利害关系人的保障。因此各位有兴趣你自己可以翻一下非送事件法，非送事件法很多的条文都怎么讲呢？针对某某的案件，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可以抗告，或者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整部非送事件法着眼的重点，除了呢刑事当事人的保障之外，也顾虑到利害关系人。所以呢，影响所及就是啊，非送事件法呢，除了呢挂名的当事人、申请人、相对人之外，那么利害关系人也受保障。所以非送的裁定几乎呢，利害关系人呢都可以抗告就济。非送程序进行中，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呢表达他的一个意见，法院也要斟酌。最典型的像收养认可的事件，非送事件法怎么规定呢？针对法院收养认可的裁定呢，除了当事人之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抗告声明不服。所以影响所及就是呢，整个非送程序的进行呢，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参与表示意见。那么呢，非送的裁判做成之后，也赋予利害关系人有抗告救济的权利。所以这一部法典比较侧重在呢，当事人以外呢，还兼及到了利害关系人实质当事人的保障。这是非送法理跟诉讼法理呢第三个不同点所在。好，那最后第四个不同点在20页最下面，裁判基数力的不同，这也是国家考试很常见的考点。诉讼事件法院的裁判有既判例，下册会讲到400条、401条。什么叫既判例啊？判下去之后，除非依照再审的方式救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为相反的主张，法院也不可以自己呢变更原裁判，这个叫既判例，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拘束效果。可是非送事件的裁判呢，并没有既判例。依照非送事件法40条的规定，在特殊的情况下，法院还可以依职权自行变更。所以你自己做了裁定，你事后觉得不满意呢，随时可以去做变更，不需要经过了当事人呢申请了特殊的救济管道才能变更啊。最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各位就懂了， 譬如说啊，未成年子女呢监护权侵权的酌定事件，这个制度各位一定不陌生。亲属篇规定说，父母离婚的时候呢，对未成年子女权利物行使负担意见不一的时候，可以请求法院酌定。旧法时代称为酌定监护人的事件，新法改称为酌定未成年子女权利物行使负担。那不管是监护权还是怎么样了，那法院可能呢，在爸妈离婚的时候认为妈妈比较适合照顾小朋友，所以在离婚的案件当中，酌定这个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呢，由妈妈担任。可是二月一号做成这个裁判之后呢，搞不好隔了两三个月，社工就回报给法院说，哎，这个妈妈酗酒的爱赌博呢，经常不照顾小孩打小孩，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法院之后呢，那么非讼事件法就规定，医生请或医职权，法院都可以随时变更。法院如果得到这个讯息，发现说，哎，这个妈妈不适合担任小孩的监护人亲权的话，他可以依照非讼事件法40条的规定，直接就自行依职权呢撤销变更子女监护人亲权的酌定，把它变更为小孩归属于爸爸了。所以呢，这个裁判的内容呢，赋予法院裁量权呢，可以适时的来加以变更，并没有像诉讼事件的判决般有既判力这么的强烈。这是诉讼法理、非讼法理呢，诉讼事件、非讼事件呢，在整个程序规范上最主要的四个不同点。好，讲这个东西讲完之后，回过头看18页，为什么要先带同学去比较诉讼事件、非讼事件的不同呢？原因就是呢，你背起来会比较好背。18页例外的情形，为什么有些例外的事件呢，明明可能有讼争性，但是却被归类为呢所谓的一个呢非讼事件呢？来，比较常见的，虽然书上列了7个啦，但是你真正的要看的重点呢只有3个，就是阿拉伯数字234。这个是期刊论文跟考题比较常见的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譬如说公司要不要重整，哎，公司要不要重整呢，说不定会存在意见不同的当事人，有些股东、有些债权人可能反对公司重整，所以公司重整的事件未必是歌舞升平，大家意见一致后，反而经常会存在来闹场、意见不同的股东或者债权人，有些人可能反对重整啊。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一类型的事件被归类为非讼事件，适用非讼法理呢？因为你呢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这个叫什么呢？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来，公益色彩浓厚事件，同学脑袋够灵光的话，对应刚刚那个表格，不就是20页最下面所提到的，应该要比较偏重利害关系人。为什么呢？既然叫公益色彩浓厚，像公司重整的事件，涉及到不特定的股东、不特定的投资人、不特定的债权人，涉及到一堆人，这个叫公益色彩浓厚啊。涉及到一堆人的学者的意见就认为，那个一堆人就等同于说，你这个案件有好多的利害关系人哦。啊，既然有好多利害关系人的话，适用非讼事件法的规定，非讼法理比较妥当。因为呢，非讼法理比较侧重在利害关系人的一个保障，所以你用这一部法律呢，比较能够贴近你这个纷争事件的一个性质啦。所以明明是有讼争性，这种公益色彩浓厚的事件，我们还是把它定性成说，好像用非讼事件法的规定来处理会比较贴切一点。再来，阿拉伯数字3点是一样，特别需求简易迅速解决的事件，光看标题就知道，有些事件纵有纷争，但是这种纷争呢需要快速解决。除了呢书上所列的本票裁定之外，还有一个案例最常见的就是小额诉讼。小额争执的事件呢，在这个民事诉讼法里面，虽然有小额诉讼的事件，但是很多小额诉讼事件的规定都带有浓厚的非讼法理。各位如果不陌生的话， 在小额诉讼的世界呢，民事诉讼法就规定，法院呢可以呢不调查证据呢，直接加以裁判。很多的制度设计都是求快，法院也可以职权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一个拘束。为什么会有相类似这个规定？这一些规定都是为了求快，所以本质上跟非讼事件法的规范比较相近，所以这一类型的事件也被定性为呢最好适用非讼法理。再来，阿拉伯数字第四点，各位特别打两个星号，最常考的就是这个。有一些案件呢，这个学理上专有名词，请你用力背起来，具有继续性，特别需求法院为权宜创设展望性的一个裁判。这个尽可能的把这些呢文言文常见的专有名词熟记了，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有些案件按照邱老师的讲法，这一种案件呢，特别需求呢多元化的一个裁判效果。什么叫做特别需求多元化的一个裁判效果呢？有些事件的纷争呢，要解决这种事件的方式必须要很弹性。讲白点啊，有些纷争类型的事件没有办法在制度上用统一单一的法律效果加以规范。譬如说什么呢？公害环保的纠纷，邱老师文章举例子，他怎么讲啊？公害事件，请问你法律可不可能规定说，凡工厂排放废水者呢，全部禁止排放？哎，好像不能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在工业的社会里面吼，工厂呢制造这些呢工商业的科技产品呢，难免会产生污染，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所以如果一有污染你就禁止它生产的话呢，那么整个工业社会的秩序就会瓦解。所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啊，只要你不要太离谱，废水废气吼难免都会排出来了，只要排的数量不要太夸张太离谱的话，在安全的范围内老百姓都能接受。所以一旦你有排放废水废气的行为的话呢，我们应该授权法院呢有一个展望性创设性的事件。什么意思啊？这个工厂如果说呢废水的这个污染呢一天不要排超过10公吨都还在安全范围内的话，那法院的判决就可以写说限制你一天不得排放超过10公吨，这是呢准你排放但是不能排放10公吨。相反的，同样是工厂排放废水，万一排的东西很毒吼，毒到呢根本呢没有办法分解，对人体的健康有绝对的影响的话，那应该禁止你连一 cc 都不能排放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法院的判决就可以写说绝对要禁止你排放，直接做停工的一个处分。所以到底呢相关的一些具体的纷争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呢？不一定完全要因应呢这个类型事件的特色，赋予法院广泛的裁量权。所以这种特别需求赋予呢法院广泛裁量权的事件呢，广泛法律效果裁量的案件，我们要把它定性成非讼事件法。为何呢？因为18页第一栏提到，定性成非讼事件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声明的非拘束性。各位啊，声明的非拘束性，白话文的概念就是允许法院依职权呢广泛裁量调整呢法律效果。要怎么判比较好？我不受你当事人声明的拘束，我可以本于职权呢自由认定。那这不就刚好因应了这一类型的特色？所以为什么公害环保呢这种特别需求法院为展望性权宜性裁判的事件会被定性为非讼事件法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所在啦。所以呢，你把这些呢诉讼法理、非讼法理的异同点先弄清楚之后，回过头去背这些呢，明明有讼争性，但是例外的却定性为非讼事件的这一些学说见解呢，会比较好背一点点啦。好，那么这是呢所谓呢民事诉讼事件诉讼法理跟非讼事件非讼法理呢二元论的一个区别所在。好了，那这个区别点看完呢，最后你看一下21页， 来，邱老师，这个理论还没有结束，你把诉讼法理、非讼法理二元论区别的标准呢，基本的观念念完之后，邱老师文章最后收尾的阶段就是说，那具体个案的审理呢，他的文章上最后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书上看到的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这个国家考试跟台大法院的考试呢，考了 N 遍，同学的这个万年考古题一定要非常熟悉。什么叫做具体案件的审理？通常要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呢？来，很好懂，邱老师怎么说啊？他说，同学刚刚听完了这个理论之后，这个理论叫做理想了。什么叫理想呢？一个案件丢出来呢，理想上我们当然希望你看到案件直接做类型的区分。理论上最理想的情形是，你拿到题目，拿到这个案件，马上就可以判断啊，它有送侦性，定性为诉讼事件，或者它没有送侦性，定性为非讼事件，这个叫理想。可是吼，现实上来看，很多的案件都是呢，有的时候啊会性质相互转换。什么叫性质会改变呢？随着程序的进行，本来有送侦性，本来没有送侦性的案件，可能会因此变成有送侦性。讲白一点啊，事件的性质是浮动的，性质呢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案件是刚开始没有送侦性，但是随着程序的进行，哎，怎么当事人的意见越来越多，开始慢慢产生对立冲突，送侦性的性质一旦改变之后，法院就必须要立刻调整呢相对应的法理呢来加以适用。所以具体个案的审酌上面，因为纷争事件、民事事件的性质会转变，所以一旦性质转变之后，法院也要相对应的呢弹性的交错运用呢该事件最合适的法理来加以审酌。所以一个案件的进行通常是同时交错适用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经常需要有交错适用的必要。只要这个纷争事件、民事案件在审判过程中产生质变、性质转变的情形的话，那你的适用法理审判的原则呢就要随之弹性的交错加以应用。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各位看20页，这是每一本补习班的照抄邱林波老师文章的案例，最好来跟你说明这一套理论。来，第一个常见的叫拍卖抵押物的事件。那各位念过物权篇都知道，民法物权篇873条，那书上这个非讼事件法条文打错了，同学更改一下。拍卖抵押物的事件，非讼事件法是规定在72条，不是71条，这请你更正一下。好，那么拍卖抵押物啊，非讼事件法72条怎么说呢？申请拍卖的阶段根本不具有送侦性，所以适用非讼事件法的规定来处理。所以民法物权的申请拍卖抵押物呢，相关的拍卖程序直接规定在非讼事件法，并不是规定在民诉。哎，为什么？因为立法理由非讼事件法72条说，申请拍卖抵押物的这个事件呢，已经有一个国家的公权力登记作为判断的依规。哎，什么叫公权力登记啊？拍卖抵押物呢，去地政机关调那个地籍誊本来看，调这个誊本来看，上面就有呢国家公权力的抵押权登记。人家地政机关就是登记说某甲是抵押权人，某乙是抵押债务人的。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有国家的公权力登记，我们立法者就推定应无送侦性。你们登记的阶段已经经过国家地政机关地政人员严格详实的审核了，这公权力登记都这样登记了，我就推定它是真正的了。所以在拍卖的阶段，只要你拿出呢这个土地登记誊本，上面有抵押权的记载的话，我就准你拍卖， 法院就直接进入到拍卖程序了，去做建价报告，准备要呢拍卖呢，然后来分配这个金钱的。所以在申请拍卖抵押物的这个阶段，申请拍卖阶段不具有送征性，依照非送事件法72条规定，直接以呢地籍誊本上面公权力登记为依规，就可以加以准许，以便符合呢迅速经济的要求，赶快完成拍卖变卖清偿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阶段侧重的是非送法理的应用，但是有可能呢拍卖程序进行到一半，有人有意见了，通常是债务人呢、土地的所有人，这个抵押债务有意见，他可能争执说这个抵押权是假的，或者我已经清偿了，抵押权消灭等等。一旦他对抵押权是否存在一事产生争执的话，各位物权篇已经念过，这时候拍卖程序要停止，由这个有争执之人另行提起确认抵押权存否之诉来加以救济。所以呢，当你呢有争执要打确认抵押权存否之诉的时候，这个确认抵押权存否诉讼呢，就是典型的送征性浮现，法院应该改为呢诉讼事件审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诉讼法理加以审酌。这就是邱老师书上最常举的例子，随着同一个事件程序进行的不同呢，有可能前阶段没有送征信，依非送事件法处理，但是到后阶段送征信浮现的时候，反而要改打一个确认诉讼，这时候就是单纯的诉讼事件，依照诉讼法理来加以解决了。好，这就是呢我们请同学看的第一个例子，拍卖抵押物的一个事件。那么第二个案例请同学自己看了，相关联的案例很多，希望呢同学呢了解呢这个抽象理论如何来解释即可，真的不难懂，反正就是一个案件在跑的过程呢，有可能前阶段没有送征信，依非送事件法非送法理处理，后阶段有送征信的时候呢，改依呢另行提起诉讼，改依这个诉讼法理加以审酌，这就是邱老师要表达的重点。好，那么最后呢带同学看22页。85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就是最典型的诉讼法理非讼法理的区别，诉讼法理非讼法理交错运用的一个考题啦。那你看一下85年律师高考怎么考你的。甲跟乙呢开车相撞，各受物主人伤，经过律师丙协调，结果双方签了一个和解书呢，载明说乙愿意赔甲50万，为了督促履行呢，由乙呢签发同金额的支票呢交付给甲，不料呢这个支票呢跳票不获兑现。那债务人乙呢很会牵拖，有时候说自己没钱不想履行，有时候又说呢自己没有撞到人没有过失，于是甲有意选择较能节省劳费的程序，迅速实现他实体上的权益，却不知道要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或进行起诉。借用这个案例呢回答下列问题，那这题目漏打了第一小题了。第一小题就是呢，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你会建议他如何建议他到底是要申请支付命令还是进行起诉呢？同学补充一下第一小题的部分。哎，各位，这个题目是典型的把刚刚你所学的那一套打高空的抽象理论呢具体的融合运用。邱老师这一类型的考题呢经常夹杂着程序选择权跟这个呢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的一个考题。那这个题目最典型，有些东西吼抽象归抽象，题目看久了啊，真的呢都有固定的公式可以用了。诉讼法理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这个类型的考题呢，经常夹杂程序主体权的概念，尤其是夹杂程序选择权的观念，把刚刚你所念到的两个配套措施，程序主体权尊重还有呢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 两个单元的考点合在一起，这是具体的案例呢，修饰风格经常出现的，等一下会带你看一些相关的题目，看久你就很习惯的。为什么说这两个理论经常夹杂在一起呢？像这个考题第一小题呢，它已经很明显的在暗示你说，甲呢希望实现权利，希望实现什么权利啊？要回50万这样的结论呢、啊？他希望可以讨到这50万，但是呢，题目说甲不知道要向法院申请发支付命令，还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啊？不知道，请你给他建议。同学，这种考题的答题技巧就是，题目一定会暗示你答案，你自己要懂得观察出题目暗示你的重点。像这题目是最粗浅的，他怎么暗示你呢？他就暗示你说，甲他是希望选一个比较能节省劳费，求快是他主要的诉求，他希望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程序，迅速实现他50万的实体利益。这个拜托，出题者暗示的够清楚了，当事人心里是要求快。所以第一小题，请问你，如果你是律师，你会建议他先申请发支付命令，或者直接起诉比较好呢？答案你闭着眼睛也要会写哦。没有看过文章，这个答案你一定要写对。你会建议他选择发支付命令，因为支付命令比较有助于呢迅速实现他的权利。支付命令只要呢债务人收到以后没有在20天内声明异议的话，支付命令等同于确定判决，这是民事诉讼法下册督促程序支付命令你会学到的一个基本观念。所以既然他要求快的话，求快你就不应该建议他呢去打官司，一审二审这样不知道打到民国几年，你最好建议他直接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所以这是所谓程序选择权的考题。当事人身为程序主体呢，有权利选择纷争解决的模式，他有权利去选择到底要适用诉讼程序，还是适用的督促程序核发支付命令，他有选择呢纷争解决方式的一个权利啊。所以在这个程序选择权考量之下，既然当事人需求如此，你应该建议他选择核发支付命令。再来看第二小题，第二小题其实已经暗示你第一小题的答案了。债务人对支付命令提出异议的前后两阶段，就同一事件的审理，法院是否应先后适用不同法理呢来加以审酌呢？各位，第二问号在考什么呢？就是考你的第二个考点，诉讼法理非讼法理的交错运用。当你申请核发支付命令的时候，支付命令的申请事件在申请的阶段是标准的非讼事件，适用非讼法理。为什么呢？因为支付命令的特色，同学往前翻18页，就是要你背第三种情形。这一类型的事件大量发生，特别需求在程序上简易迅速处理，支付命令就符合这种类型的特色。所以现在各个地方法院支付命令案件都被归类为非讼中心，依照非讼中心的分案规则呢，分成非讼事件，现在都统一由司法事务官在处理的，理由就在这边。所以支付命令的申请核发的阶段呢，是适用非讼法理呢来加以应用。可是一旦呢债务人声明异议，债务人为什么声明异议啊？因为债务人否定支付命令的债权存在。所以声明异议的阶段，同学在考卷上重点要写出声明异议代表讼争性浮现。有时候写考卷吼，这些关键字要点出来。声明异议呢，代表债务人否定有这个债权，讼争性浮现了，所以细争案件的性质呢，就产生质变的现象，转为诉讼事件，所以法院应该照诉讼法理加以解决。因此，民事诉讼法呢也规定，这个民事诉讼法呢，同学可以翻一下，在这个支付命令章节下册你会看到521条怎么讲呢？支付命令一旦声明异议之后呢，直接呢就转为呢这个一般起诉的一个程序。抱歉，519条， 五一九条第一项就告诉你，债务人对支付命令申明异议者呢，以支付命令的申请视为起诉，直接转为诉讼程序。法理基础就是送征信附件已经从非送案件的性质呢转换成诉讼事件，既然转换成起诉的诉讼事件，当然后续就完全回归呢一般诉讼法理呢来加以解决。这就是先简单带同学看一下85年律师高考的这种的初级入门的考题了，怎么样去呢理解邱彦公老师这种程序选择权跟这个诉讼非讼法理交错运用呢融合性质的考题，先带同学习惯一下85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好，那先看到这边，其他的一个说明呢我们等休息之后呢下段的时间再接续来看。